喂，大家好，又到每个礼拜二嘅仙人述义啦。啊，今晚啊咩啊？阿叶琪佢话咩？佢话啲人成日回你咩啊？话要搵啲靓女啊？ 系啊。 好，咁我哋就经常会搵啲靓女上嚟讲鬼故。咁啊，今晚我哋嘅嘉宾咧就嚟 call。 Hello。 嗱，我哋先，我呢个必先要问嘅呢个问题。 嗯。 你 call 你有冇宗教信仰噶？ 冇。 嗯，因为你知唔知点解我咁问咧？ 嗯， 因为一有宗教信仰咧，佢点讲啊？佢会偏埋一边啊。 哦， 你明唔明啊？咁我哋通常问，如果冇宗教信仰就冇嗰啲问题噶嘛。 冇。 系啦，咁你系你见你经常你系一个好中意讲鬼故嘅人。 系啊。 咁你系几细个开始见到噶？ 我谂我第一次真系自己。知道自己是撞鬼的就是六年班咯、小学。 小学六年班啊。 是啊、话说因为那阵是去那些毕业营。 嗯。 咁是啊咁就在西贡呢咁就有总之就要过夜啦咁几个小朋友。咁跟住我哋就那间房呢咁其实就是有三张碌架床。 是。 咁我。都好像我去过。 西贡有红树林的。 是。 咁跟住啦，我就瞓上隔床。咁你知小朋友，即系瞓觉一定冇咁易话瞓就瞓噶啦嘛。咁其实咧，因为我哋就同啱啱同老师就瞓我哋隔篱房，佢就过嚟咧就话要熄灯啦。咁一熄灯咧，其实个个小朋友都啊咁瞓啦咁样。咁但系嗰阵我就瞓唔着，咁我瞓上隔床嘅，咁我就成日玩我整鬼我楼下个朋友仔啦，我就即系成日咁样跌只手落去啊， 吓佢， 系啦，嗰啲咁样啦，咁跟住收尾佢开头都有反应嘅，玩玩下冇反应， 瞓着咗啦， 系啦，咁我就啊都瞓着咗咁样，咁但系我就自己无聊，因为我瞓唔着啊嘛，咁我就喺度发呕咁样啦。跟住突然间听，我就听到啲脚步声，咁我就以为有我啲 friend 起身啦，咁我就即系好开心啊，装落去望。但系装落去嗰阵咧，我就见到系一个成年嘅女人。因为嗰间房四方形嘅，咁啲床全部拍墙啦，咁佢喺中间兜圈咁行，咁我就。因为嗰阵我以为是我 miss 喺隔篱房嘛，我心谂我冇开过门，我听唔到有开门声，咁我就唔理啦，咁我就弯个头落去望啦，咁望咗佢一路系，我仲听到佢嗰啲系着拖鞋嘅， 踏踏踏 踏踏踏咁样，佢喺度行咗我估都唔记得几多个圈，因为嗰阵好黑，我就要望到好用力望先望到， 总之系有个影咁样， 系啦，长头发嘅。点知佢停咗地之间， 见唔见到样啊？ 就系佢停咗， 系， 佢望上嚟，跟住之后佢一望上嚟嗰下，心谂戒啦，跟住我即刻即系 披金头， 系啦，咁我就即刻面向墙，跟住之后我咩都唔望啦，咁我好惊就震啦。咁跟住我，但我仲一路系听住有啲拖鞋嘅脚步声，跟住佢收尾又行翻，继续喺度兜圈咁样， 喺啲床嗰度兜嚟兜去啊， 系啊，即系拍实喺地喺个中间嗰个位度， 系 兜圈咁样行， 系 跟住我就唔记得咗系几时，咁我就瞓着咗， 系 咁就冇事。 哇！你正常呢啲惊个天光，我边度瞓得着？ 唔知嗰阵又，因为嗰阵我就自己带咗个公仔去嘅，即系我中意一个狗仔嘅公仔，我就揽住佢，快啲瞓啦，快啲瞓啦。 咁但系嗰时系第几日啊？ 唔记得咗，唔知第二定第一晚咁样嘅。 哇！咁之后仲有冇啊？ 之后就冇啦。但系跟住之后，因为嗰阵其实细个，我谂。即系唔会觉得佢仲喺间房度噶嘛？ 系， 即系我觉得我自己见过一次就过咗关噶啦嘛。 哦， 哇！你佢个样系点啊？令到你即刻谂起条街名。 啊、因为我就睇 ，sorry， 我就睇唔到佢个样，因为佢一拧上嚟嗰下，因为好黑啊嘛，我一见到佢个动作系想拧上嚟嗰下咧，我系即刻大髀冚个头啦。 但系你点样即系你点样唔觉得佢系里边做嘢嘅人系嗰啲朋友咧？ 唔知啊，因为谂下 我即系我以为系我 miss 嚟噶嘛，本身咁、啊，但系佢又冇开门入嚟， 即系你发觉道门冇开，但系佢入咗嚟嘅。 系啦，因为我系瞓喺道门隔篱嘅，其实。 哇，咁先恐怖啊！ 同埋你谂下啦，你咁夜仲边有人做嘢啊？ 系、哎，除咗你 miss 惊你哋，如果系嗰度工作人员清洁嗰啲，佢唔会理你咁咯。 系啊， 同埋锁晒门，即系清洁人员一定入唔到嚟嘅。如果你去过，应该几 系啊？我哋系喺入边塞咗门，出边系全入嚟 嘅。因为佢好搞笑，佢好似一个厅再加两间房咁样嘅。咁、 嗯、 我 miss 就系瞓另外一间房。 哇、啊，真系最恐怖系点入到嚟？ 系啊，所以我一定系咯。 系咪先？ 嗯， 佢入到嚟先得噶，佢点入嚟嘅咧？ 嗯， 哇，真系呢次系第一次， 呢个系啊。 哇，你真系仲有嘅， 仲有啊， 再有第二次又再大啲啦。 第二次系啦、 嗯， 第二次就已经系中学， 嗯、 中四、中五左右啦。 嗯，都好大啦。 系啊，都已经知道，但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觉得系其实当你见到嗰啲嘢嘅时候，嗯、你嗰一下其实你唔会发觉嗰啲系嗰啲咁？ 系啊，系嘅。 你会以为冇乜嘢，跟住你系要自己再谂翻，唔系、啊，好奇怪、啊嗯。 初初第一眼系真系以为系正常人， 系、嗯、啊。 后屘来、嗯、即系后屘你会谂谂下，觉得咦？唔系平常人会做嗰啲行为。 啊、 我细个见嗰啲全部都惊吓嘅，所以我一定唔系嗰啲人。 哦，我嗰啲系即好似啊，有一次就系我因为我以前住嗰栋楼咧，系、 嗯、 比较旧嘅，嗰啲 l i 透露边区啊？ 喺西环。 西环。 坚尼地城， 嗯， 咁佢系坐嗰架 lift 咧，首先你系要开自己开门先嘅， 系， 跟住佢入边 好旧嘅咧， 系啊， 仲喺度打横一闸， 诶，我佢就冇闸，佢入边就已经系自动门嚟噶啦， 嗯， 咁你要，但系你要自己开咗道门，佢入边自动门先至会开咁样， 嗰道门仲有块玻璃望到出边噶嘛， 系啊，有个窗仔嘅，咁、我之前就住九楼啦，咁、其实我系。因为佢嗰啲 lift 咧，系如果佢停咗喺你嗰层嘅话咧，咁其实入边到自动门系会开住，咁其实你可以喺个窗仔度望到入边 lift 嘅情况嘅。 系系。 咁其实嗰次6:00左右， 嗯、 我就落街食饭，得我自己一个。咁我就落去嘅时候，佢架 lift 就停咗喺旧楼。 嗯。 跟住咁冇乜嘢啦，咁我就一入去，我就喺个窗度。见到有个阿伯，因为我嗰栋楼都系几多，即系几老人家，系啊系啊， 老人家 系啦。咁我就一入去，个阿伯就喺角落头嗰度。 嗯， 咁我就冇咩，咁我都系好似上次咁，我一入去一转身，梗系去 lift 揿 lift 个位噶啦，咁样。 嗯， 咁我揿 lift， 我心谂一路望住个 lift， 冇可能喎、啊，其实即系如果系咁，佢咪一路企喺架 lift 入边。 嗯、 即系做乜嘢啊？佢即系冇可能有个阿伯会，即系因为架 lift 都应该停咗喺旧楼一段时间噶啦嘛。咁、一定你唔系就出嚟，唔系入边都系冇人噶啦嘛。喺架 lift 入边做咩啫？咁样，咁我就死啦！唔系嗰啲嘢啊，嗰啲咁样。因为我就好记得，我仲喺个，因为我喺个窗度又望到佢开门之后，我又望到佢嘅。 嗯， 佢系我仲记得佢着咩衫添嘅。 嗯， 佢系嗰啲阿伯嗰啲恤衫，白色底，跟住之后 灰色西裤， 灰色西裤，唔记得咩色西裤啦。但系佢嗰 阔脚 系啦，阔嘅嗰阿伯嗰啲裤啦，同埋佢嗰件衫系白色底有灰色直条纹嘅，直条。 嗯。 咁我就嗰次就唉算啦，咁样佢都冇搞我啊，嗰啲咁样，即系当一次经验就算啦。咁点知隔咗一年左右，因为嗰阵我去学日文咁样啦、 嗯， 我就嗰日我就迟到嘅。 嗯， 咁其实本身如果我正常嘅话咧，搭嗰架 lift 应该好多人，因为全部都人去上堂咁样啦。我就迟到，我去嗰阵咧就冇人嘅架 lift、 嗯。 我一入到去。我又见到有个阿伯， 同一个嚟嘅， 同一个， 嗯、 但系你喺第二格 lift 嘅咯喎，系咪？ 第二区添，喺中环添，第二栋大厦， 即系跟住你尾嘅咯喎， 系跟住我最，因为嗰阵去嗰格 lift 咧，嗰啲掣咧系银，即系可以反光见到后边嗰啲 镜面嗰种， 系咁咪调转嘅弯、嗯，我就见到个阿伯真系喺我后边， 嗯， 望住我。 见到样啦。 系咯，本来我喺西，我唔记得咗，喺西环嗰阵喺屋企嗰阵咧，佢系耷低头嘅。 系， 跟住今次见到佢系昂高头。 即系你 同一样嘅， 你喺西环嗰、那个喺个 lift 里边， 系 你系入到去佢又唔见咗嘅。 我入到去都仲喺度， 喺度嘅。 但我因为我背住佢，我就唔知道佢有冇消失啦、 嗯。 但我入去佢就咁样耷低头喺度。即系就咁企咗喺度， 呆企 系啦。但你唔会觉得话咩，即系譬如 街坊街里啫，觉得 冇话觉得好阴啊嗰啲咁样。跟住系唯独是喺中环嗰次见到同一件衫啦，佢。跟住佢卧高咗个头，即系好似系望住。 即系你认到其实真系同一个装束嚟嘅、 啊， 身材所有嘢都一样嘅、 嗯。 今次佢就系卧高个头，你系见到个样噶。 系啊， 个样有冇特别？ 我唔识嘅。 有冇话特别苍白啊，或者有啲咩特别？ 冇，真系好似一个普通嘅 咁， 系即系好似个阿伯咁样企咗喺个 lift 度。 但系你咁巧撞到，一定唔会惊噶嘛？ 我中环嗰次我就惊惊地，因为第二次啊嘛， 同一个 跟住有咩行为导致到你惊嘅？ 咁冇，因为我好快我出咗 lift， 因为我快啲到啦，快啲到啦咁样。系啦，因为我就。我一路喺嗰个嗰排 lift 个制度，我就一路见住佢啊嘛，一路望住佢出去未啊，出去未啊？ 即系你同时间两个地方都撞同一个人， 嗯、 但系佢冇做啲咩异常动作，你唔会惊噶嘛？ 冇啊！ 但系点解你觉得佢系嗰啲咧？ 佢第一下咧，佢讲咧，佢喺佢屋企九楼嗰度见到个阿伯嘅时候咧，个阿伯耷低头，咁好正常啦。佢因为你知西环嗰区咧，好多老人家噶嘛， 啊，类似 系， 系咯，咁你老人家多，可能街坊街你唔过，咁你冇理由 去 到中环嗰度，仲要系你上得日文堂嗰啲区都系商业大厦嚟噶嘛，咁你好好地一个阿伯上去送外卖咩唔通？ 几多点嗰阵时？ 晏昼嚟啊，十二点零。 咪就系我意思系同一个地唔同嘅地方撞到同一个人都，佢冇做嗰啲任何嘢，你又冇阴阴寒寒咁，你又导致你惊噶嘛？ 但系有啲硬噶，你佢系定佢系上次 跟住 低头，今次系昂高头望住。 系啊， 但系你又系唔见到入 lift 噶？ 唔见噶，即系我一入 lift 就见到佢喺度。 但系嗰个系地下嚟噶嘛？ 系啊。 你完全見到好似我上次咁， 系咯？ 我入去嘅時候 正常噶，即其實又係 上到閂咗門，上咗係咪又上咗一兩層嘅時候，點解後面有個人？ 係啊係啊係 咁。喂，咁先攞命喎！你誒嗱呢個就係恐怖嗰個地方，就係你冇 知道有人。 係啦，嗱正常，如果係佢喺上高落嚟。咁應該出 lift 啦，係咪先？到咗你冇理由唔出，跟住你上嘅時候，佢又冇做撳 lift 嘅動作，而你嗱得嘅。我哋先用科学角度去解释先。我哋呢个节目唔系要导人迷信，即系唔会吓你啊嘛。我当你喺楼上，miss 咗你想出嗰层，错过咗啦吓。跟住落楼下，正常你会揿翻你想上嗰层。如果你出 lift， 你出翻去啊。如果你上错咗嗰层，你应该揿翻你嗰层噶嘛。 系啊。 但系你企咗，你好肯定嗰个白冇做呢个动作啊，因为企喺个掣嗰度噶嘛。 系啊。同埋企喺角落头度咯， 系咯，同埋系任何灯都冇着， 净系着自己， 净系你揿嗰层啊嘛， 即系好似隔篱本身系冇人咁样咯， 系咯， 佢喺入边唔知做咩， 最少佢望你嗰时攞咩，即系同佢有交流，知你睇到佢， 即系知道好似啊又系你啦，嗰一种感觉咯， 系我觉得真系完全系， 佢似系跟住 咗佢咯， 但系之后就冇咯。之后就冇再。 之后你有冇做过啲譬如去过啲咩地方啊，或者 即系可能有时即系惊得滞嗰啲，可能行过庙啊，行过圈啊之类嘅。 咁我又 做过特别，哇！咁我好晕。 我真系当系 咁啱得咁巧， 收集鬼故，我日日多个鬼故讲， 吓人啊嘛！ 我就唔介意嘅，唉，我欢迎啲，最紧要你有经历上嚟讲啦。 系啊， 哇！呢个系再大啲噶咯， 系啊， 中五、中四嗰啲时间系嘛？ 系 哦，嗰个年代兴学日文咩？ 兴啊，兴咗好多年啦、 啊。看多呢？ 看多，看 多的，你明唔明啊？看多的， 哇！喺一讲，即系你呢样嘢最攞命咧。我话逢系听呢啲咁嘅灵异事件咧， 猎 最恐怖就系你经常要 要用的地方，不如搭 lift 你除非你行楼梯啫，住地下啫，你一定 楼梯都惊啦，后楼梯 咪咯， 都经典噶， 咪啊最攞命行楼梯系仲攞命， 系啊， 因为你唔系行两级就到噶嘛， 系啊，几层， 系啊，最惨嗰啲咧就系你一路上咧，你已经上咗去，但系后边继续有声行紧上嚟，但系你又见唔到人嘅。 我听过有一个咧，系佢一路上嘅时候咧，佢不停见到有人落嚟，咁佢唔觉得即系啲咩特别啦，有人落嚟啫，系咪？一栋楼住咁多人，咁佢咪继续上咯。咁佢都住得高廿几楼嘅，咁啊好唔知点解嗰日个 lift 坏咗定之类。咁喺一路上嘅时候，点解跟住又去到？即可能几次啦，已经可能两三次，咁你会啊？点解成日有人走嚟嘅咧？咁开始怀疑同一个人嚟嘅。 哇！ 哇！嗰啲先攞命。 但系你谂下，佢一个向上，嗰、那个人就向下，无论佢上两层，跟住又有人落嚟，但系急急就啪啪啪啪啪啪咁落去嘅。你知急嗰啲时候咧，嗰啲脚步咧，咁我会怀疑啦。咁佢再上多两层，又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咁就见到嘅，好似系女人嚟嘅。再上多两层，又听到好急速嘅脚步，咁佢就点解成日都有个人咁样，又系嗰个人咁样嘅？咁上佢可能睡衣差唔多，即系女人着嗰啲睡衣，唔系粉红色就白色，唔系呢样嗰样噶啦。咁佢就望下啦，同一个人。咁佢好彩就係见到个后尾枕啫，因为佢急啊嘛落嚟嘅时候，佢用咗佢毕生食奶嘅力 冲上冲上 啦， 可以参加个咩跑大厦有咩 马拉松百几， 每年都有嗰个比赛噶嘛， 会嘟 系啦 嗰栋啊， 系啊，百几系咪百几层嗰度？ 狮子银行嗰度啊嘛， 系经常都要比赛嗰度，哇又 overrun 喎，喂我哋可以去广告先，跟住。